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北方本部发言人23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目前兰州县各在野党和市民社会团体等各阶层连日展开激烈的斗争，纷纷谴责兰州县傀儡集团决定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并认为这是把民族的命运和利益拱手让给外部势力，给全体同胞强加严重和浩劫的穷凶极恶的出卖祖国背叛民族的妄动。谭怀表示，全力支持和声援南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说南朝鲜人民强烈的声讨和谴责傀儡集团为追求称霸世界野心的美国充作丑恶的战争走狗，力图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并认为这是给神圣的祖国疆土带来核战争浩劫的穷凶极恶的对抗妄动，和把民族利益和安全统统出卖给美国的天下最大的逆贼行为，而且坚决反对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谈话指出，我们从要在祖国统一三大宪章的旗帜下开创自主统一与和平繁荣新时代的坚定意志出发，提出改善北南关系、缓和朝鲜半岛的当前严重军事紧张状态的合理建议，并为此一直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努力。但是朴槿惠集团对我们关于作为统一的伙伴携手共进谱写历史新篇章的爱祖国爱民族的号召，却以北侵战争演习的枪炮声做了回答，更疯狂地掀起反北对抗骚动，而今天甚至伙同美国主子做一笔世代卖国的交易，决定部署侵略性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等来进行挑战。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同胞要更熊熊地燃起全民族斗争，来反对朴槿惠集团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活动，彻底消灭给我们民族强加残酷核浩劫的卖国逆贼集团。谈话强调，朴槿惠逆贼集团由于其向我们民族所犯下的弥天大罪将受到历史的严正审判，其丑恶的污名将永远受到全体同胞和子孙的诅咒和谴责。